这样一个深夜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我心情会非常的复杂，但是又很简单，就会试着自己跟自己相处一下。在这样一个公开的环境当中，我在一个有限的刻度里去展示我的心扉，袒露我的心声，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也希望你们像我一样的坦诚，跟我一起敞开心扉，在每一个可以相见的夜晚。你最近过得好吗？每个人都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或者关注你喜欢的人，在乎的人，问他说你最近过得好吗？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可以解答这个问题。音乐有很神奇的魔力，可以让我们慢慢的静下来，想想最近发生的事情。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怎么跟自己好好的相处。你快乐的时候，悲伤的时候，被人赞许的时候，被人奚落的时候，这些瞬间你都想过怎么去跟自己相处吗？如果你正在面临这样的困扰和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晚上我照例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这些音乐可以在夜晚让我们心情和注意力瞬间集中在3到5分钟之间。当然你也可以跟我取得联络的方式有很多种，第一种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名字叫做周大准，欢迎各位光临关注我，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路机，和里面所有的朋友一起畅所欲言。第四种方式就是最直接的方式，你可以下载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谁呢？来自于适合深夜的一位歌手，有请他上场。齐秦呼唤那张专辑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也跟今天晚上的主题有一些些的关联，少了自己。你是不是生活当中是这样一个人，经常为别人考虑而少了自己的一部分？要好好想想自己。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的心飘进风里去，回味着当时的心情，仰望着那颗星，曾代表对你的心和对爱的那份憧憬。 在听了一张专辑，就是那张 For Penny 的专辑之后，我的心里翻涌了太多曾经的画面，经历的事情又在十几年的这样一个长河当中迅速来到我的身边，很难得。我也希望你有这个瞬间，那是一种自我欣赏丰盈又一点失落的瞬间。我欢迎你们来这里， 我的心，我的梦，我的世界里，拥有它。 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经验阅历丰富，你会审视每一个阶段的自己。我时常想起小时候的自己，看到的一切都是我想要去看的东西，纯真美好直接。我也会从身边的孩子的眼中发现获取到那个天真的东西，时刻告诉我们变成更好的人。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达路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来了之后请不要离开。如果你觉得你不想离开的话，是我最想到一种收听收看的方式。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今天我换了一个非常舒适的小圆椅，大家也可以从这个镜头当中看到我坐得非常的舒适，好像比之前矮了一点点，对不对？因为我完全陷到了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当中。我也希望你听节目看节目的时候也是有这种舒服的感觉。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环节，在准时大陆机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每一天有很多的朋友点歌。这位朋友叫做 Wiki， 他说叫我周老师，不要叫我周准就好了，或者叫我准子。他说我前几天一直想点一首歌曲，已经是很多天之前的事情了，我今天要把这首歌送给你。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点这首歌曲，但这首歌整体上我听上来说的话是一种叙事性比较强的歌曲，而且这个歌手也先有这种歌曲演唱出来。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叫做蔡依林。蔡依林我们的印象是她跳舞很棒，在台上充满舞台的感觉，永远趾高气扬打引号的。那今天呢 Wiki 点播的这首歌曲也许送给你，也适合在收音机旁边有所有共同心境的朋友。这首歌曲叫做我知道你很难过。 我知道你很难过，有何苦逼自己面对 到一些朋友在表达自己最近的生活状态啊，说感情事业都不是很顺利，人民币不是那么好赚的啊。其实我们知道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时候，它不是永远的一个这样的波段。我希望所有正在经历这样一些波段的朋友一定要调整好你的心情，试着换着角度去考虑，做一个换位比较的话，你会觉得自己还不错啊。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深夜电台十点大陆机，在每个工作日的22点到23点钟，你们可以在直播间里看到我，也可以通过 FM98.2 的调频听到我的声音。深夜的电台里充满了一种发光的声音，那种声音是深夜给予它的，而且这个声音会随着深夜灯光以及你的心情不断的叠加，这个复杂度渗透度会越来越好。在正在听我节目看我节目的朋友，你们生活过得写不写意，如不如意，我也可以体会得到。因为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陆机里，有很多的朋友把这里当成家，他们每天会发一些信息给我，我如果有时间真的我会每条都会回复。其实每个人经历的阶段不同，你要学会总结一下你现在的自己这种生活是不是真的可以去改变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原地踏步，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不一定你觉得是想去做的事情是你对的。而且在深夜的时候，我们想一个事情的时候，它会显得不是那么的快节奏，对吗？它不像白天你一觉醒来之后充满了电，你去马上解决一个事情做一个事情的时候那个动力足。但是深夜有这种感觉，就会让你有大量的时间去想一想，我这样做对不对，我是不是有调整的空间。我们要试着肯定自己，当然要学会否定自己。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成长的。很多的朋友陆续进入直播间，谢谢你们。深夜电台周准在深夜等着你，深夜里有非常多好听的声音，深夜里有发光的语言。我每次手写这些图片的时候，我都会想它有什么意义。我现在告诉大家这句话的意义，没光的时候连影子都会离开你。 所以我们内心一定要灿烂阳光，即使我们的生活现在不尽你的人意，有一点点的昏暗，你也要阳光起来。就像很多的小朋友，很多的喜欢玩游戏的朋友玩植物大战僵尸一样哦，我们要不停地种向日葵，我们才有力量打败那些僵尸。第三首歌来自于很久很久都没有出现的黄征，你们是不是都记不得这个歌手了？这首歌曲也非常的好听，我今天晚上送给你，歌曲的名字叫做你是另一个我。当我看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我还觉得很温馨。你是另一个我，这个世界上有另一个我吗？而且是你，就在我的眼前，很美妙。 你知道有一双眼睛清澈坚定，能将一切变得纯净。你知道有一种聆听牵动着你的神经，感受到与你的距离，有种感情叫做等，有种心动叫做等，有种默契叫做忠，有种信任叫做宠，有种快乐叫做疯，有种分离叫做痛。 一些朋友说，哎呀，我的另外一半特别像我，你看我们像不像，连不连像啊，我们在一起生活久了都会像彼此。其实你身边的重要的人就是这个世界上另一个你。 有种默契叫做忠，有种信任叫做宠，有种快有种分离叫做痛，就在那一刻，世界安静了，你不是我的朋友，你是另一个我，就在那一刻，世界安 家人，是这个世界上另一个我。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 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这个环节其实我有之前有很多的设想，比如说给大家读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文字，而且我手写的每一张纸我今天都整理了一下，很厚一摞。人生就是很有意思，你当你用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它就会累积起来。我的每一张准备的 CD 我都会用 CD 壳去包得非常的精致，写每个字给大家，这都是一种用心做事情的方法和方法。我希望我做事情的方式和方法在节目当中渗透给所有听众和网友。其实我们做好每一件细小的事就足够了，我们不要有特别大的抱负，远大的理想，要证明自己我是无敌的，我是无敌社会价值的。其实我们把眼眸眼前的事情做好，做到别人说嘿，他还不错，我觉得就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在这个事情上你可以让它升级，你做了大量的准备，然后在一个契机来临的时候你抓住了，岂不是更锦上添花的事情吗？所以大家大可不必对自己较真较劲，老难为自己，多为自己考虑考虑，想一想。但是一定要记住哦，切合实际，不要好高骛远，这是很多人会犯的错误。比如说一个歌手唱歌，就拿简单的去参加选秀节目来说，他有10分的功底，你一定要选一首8分的歌曲，你有能力去证明你好好的完成它，那你只有7分的成功，你选了一首9分的歌曲，你就很难驾驭。所以你要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个阶段的朋友，好好掌握你的人生轨迹。这里是一档可以在深夜静静聆听的广播电台的节目，十点大陆机。上半段我们先到这里，今天晚上我们来聊自己。其实自己关乎的世界周围有很多很多的自己，我希望大家都好好用心的在夜晚想一想自己现在的生活。我们一会儿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青春是丛林， 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青春是什么呢？有时候我老反复问这个问题给自己。其实青春就是让你记住之后一些岁月的痕迹的一个名义。青春里有我的声音，非常的感激。青春里有大家的陪伴，我也很感激。欢迎大家来到青年广播，一个青春的电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十点答录机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我希望你把这档节目听到看到的感受真的好好的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闺蜜、铁磁，甚至是长辈。我真的用心的把这些所有的情绪传递在夜晚的时候呢，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了解。就像那部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一样，男主角天天在电台里替人排忧解难，但他真不知道这个城市或者有多少人正在听这档节目、看这档节目。我们老说自己要低调，要不在乎名利，不在乎关注，做自己，这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真的是渴望很多的朋友听，很多的朋友听我的节目。你看直播就有趣的是，话筒会随时倒掉啊！很多的朋友听我的节目，看我的节目，然后呢，我们有共同的志向和共同的情感需求。今天晚上跟大家聊自己这个话题很有趣哈、啊，刚刚真的是那个话筒就噔就掉下来了。生活就是这样，每天都在直播。我在想北京的空气和我自己的一些关系。每当空气变得清新，天空非常蓝，然后阳光照射我的脸的时候，我就整个人非常的开心和顺畅，做事情表达都会非常的直接。每当天气有一点点阴霾的时候，我就会直接影响到我自己的心情。你是这样的人吗？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沟通，就很直接的表达心里边想说的部分。其实在招新月的俊杰他主持的节目当中，我会感受到俊杰他是一个怎样的青年人。他也很善感，很多愁。我觉得喜欢音乐、喜欢夜晚的人都会有一点点敏感的神经。如果你是这样的自己，我对你点个赞。我喜欢这样的人。时间过得，今天这个话筒真的是跟我作对，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哦！来到22:35，我要给你放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女歌手的音色，她应该是那种比较坚实的女中音的音色，但是她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肺气息支撑她所有的演唱。她的名字叫 Aline， 你是不是也喜欢她的声音？来听听她演唱的《我很忙》。当一个人很忙的时候，就会忘记你身边的那些小小的烦恼。大家看到了话筒今天的问题了，对不对？我很忙，话筒也很忙。有请阿玲。 我需要假期，我没地方可去。不需要狂欢，人群只是空虚。多数的关心，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真正懂我的人是自己。我的眼睛一做梦就看到你，一闭上就想哭泣，笑容忽然间变成奢侈品。我的生活充满了和你有关的记忆，每每靠近，漫长风雨， 的疯掉，忙的累到，连哭的时间都没有最好，就让我忙的忘掉你的怀抱，他曾带给我的美好。有人问好不好，怕伤心多狂，就咬牙说我很忙，这完美的谎，完美的伪装，才让我的痛没人看到。 当一个麻痹的人那有多好，心里没别的，只有忙忙忙，工作是一种抵抗，一帖解药，人怎能被想念打倒。 有人问好不好，怕伤心多狂，就咬牙说我很忙，这完美的谎，完美的伪装，才让我的痛没人看。 又是一个让夜晚发光的声音，谢谢 Aline， 我很忙。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在这个放歌的过程当中，我努力的调整了话筒的这样一个坚固的程度，我希望它不要再过作对。每个时候都会遇到一些状况，其实每一个人在遇到状况时反映出来的这样一个解决方式，会体现他的一些社会阅历。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那种特别有社会阅历的丰富经验的人，不是喜欢，就是我会觉得他们经历太多之后呢，会很难拿出那种特别幼稚的部分呈现给你。当然他需要一个时间的历练和熟悉的这样一个递进的过程。说说自己，我个人非常喜欢单纯美好的东西，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我在节目当中倡导的，我在所有的可以听到我声音看到我画面的部分当中，我都呈现出这样的感觉。我喜欢戴着耳机盯着所有在路上陌生的人看。我有时候甚至会到地铁里去看看忙碌的行人，他们在做什么，每一个与我擦肩而过的人，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我尽量的揣摩他们的心情。我还会因为某一个人急匆的脚步，会选择一首歌曲配搭当时的情景。你是这样一种人吗？这样一类人吗？我不喜欢迟到的人，我做每件事情都会早到很多。我的网名之前叫准时，我现在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达路机。其实在跟我们领导说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特别想把这个节目叫做准时大陆机，但是我们的领导出于这个节目有十点的这样一个 logo 的考虑，叫做十点大陆机。但是我依然会准时提前35分钟到达直播间，准备我所有的图片和信息。就是如果你每天对你的工作特别认真的去完成，把它当做一件有趣的事情，虽然有一点点疲乏，真的是会有，但是你也乐在其中，对吗？就当你在你自己的小小的圈圈当中，岗位里有一点麻木，或者有一点点觉得厌烦的时候，你要看你身边的朋友和同事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子。你会找到一个人去盯着他看，他身上有一种闪光的部分，就比如他特别乐于享受这个工作，没有那么多的要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

上一个人。 谢谢游鸿明深夜发光的声音，恋上一个人。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你从不知我身身后的影子，在阳光下悄悄地等着。你从不知我爱上你已久经是何时，和你一起安静不飞。 刚刚看到一位朋友在新浪微博的应该是私信的这样一个空间当中问到我说，叫做露露 LXT， 说主持人你好，第一次听你的节目，你怎么第一次听我的节目要批评你一下，谢谢你听我的节目。他说可不可以点播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总很想妈妈，从承认他确实离开的那天起就喜欢看天空，每每抬起头他就在那里看着我笑。他说不知道怎么点歌，没找到途径。喜欢这个节目，我也谢谢你，心里想着妈妈，你要好好的在地球这一端精彩的活着，他在天堂那边会朝你微笑的。明天晚上我送给你，也送给所有喜欢这首歌的朋友。说了那么多大道理了，该放歌曲给大家听，夜晚应该有它本来的味道。我就是想在这样一个调调当中结识更多的朋友，我通过视频可以看到我的发型，这个头发会掉下一绺来，是吧？所以是很有意思的直播，就像家人一样的聊天，自己人。接下来周准在节目当中要推荐的这位歌手呢，名字叫做徐佳莹。徐佳莹一出生就是品质的代表啊，一个那么年轻的唱作人，小小的身躯却有大大的力量。你可以想象现在城市的一个角落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广告牌，或者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寻人启事。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你消失不见，多数时间你在那边，会不会疲倦，你思念着谁，而世界的粗糙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 华丽的编曲， 其实这个华丽并不是说它多高级，而是走心的演唱是多么的珍贵。寻人启事，徐佳莹她非常真挚的音色表达了这个城市中非常缺少的情感关系。声音，徐佳莹，谢谢你。 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毕竟我们的时间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我们的时间还有3分45秒钟，今晚你来到这里感觉如何？这个深夜电台的格调是不是符合你的审美？如果符合的话，你告诉我，我可以通过花椒的反馈不断调整我的节目。如果你喜欢，告诉我，给个心，给一个心给我，我看看。我今天晚上会选择很多让我动容的歌曲在直播间放给你听，我只是想让你找到一个真实的自己，面对一个真实的自己。不要忘记你来到这个世界需要去做什么，不需要特别证明什么，只要你健康、快乐、有爱、有担当，就是最棒的自己。这首歌曲我在节目中放过两次，这是第二次送给你。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对他微笑一下，谢谢他这些年陪你经过的所有的是非。心中一定要有阳光哦，没有阳光的话，影子都是灰色的。我是永远真诚、永远热泪盈眶、热爱生活的周准。明晚再见，希望你明晚再来看我。 Love and Peace。 接下来是夜歌，不要忘记收听。晚安了，亲爱的。 释放出去，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更有勇气。